Alice 阿康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冇咯，攞俾你啊！咁话俾佢听冇放，跟住沉默咗啊！我心谂点啊，开枪啊，开枪啊，咁样啦。因为咧，点解会知道佢系哥伦比亚人咧？堆男士下嚟啊，系最着数嘅， 系 因为佢唔失威嘛，一定要买咯。 吓，我又好难想象一堆男士入去名店嗰度。诶， 嗱， 作为一个本土人咧， 系示威入去系咪？入去 可能系入去 见到个内地嘅女士。宝贝，这个包很可爱哦。跟住咧，个先生就霸气啦，陈思玲又嚟啦。 你睇， 买吧。 吓， 跟住我，即系我当时咧，真系可以讲就系咧，唔识死，即系问佢，哦，先生，没问题，23万。跟住突然间你望到个男人嗰句样咧，突然间铁青咗系嘛？嗰个样， 面对过多霸气哥啊！咩叫霸气哥就下嚟，小妹，我要最贵的包包。 哇，好正呢个好全身。 跟住我嘅朋友咧，就于是乎攞我鳄鱼皮出去。 我最贵系几钱啊？ 38万。 38万。 你嘅反应同阿康仔一样嘅，当时 错。真系会入嚟买嘢，碌唔到卡嘅。 好出奇啊！2000几蚊嘅耳环，我都听讲我嘅朋友曾几何时有名 local 嘅小姐，你望佢身光颈靓，脚搭一对 Roger Vivier 嘅，身上着 Louis Vuitton 嘅衫，跟住条腰带系频道嘅，但系2000几蚊耳环碌系啦。咁我哋就会通常话希望有贴身啲嘅服务咧，我哋系可以 WhatsApp 嚟嘅咁样。 我哋决定今日转话题。 Alice 阿康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开始9月6号晚的北上频道呢，我们有这一首的国歌。这首国歌呢是在1945年9月3号呢，这个日本呢向中国投降的时候呢，就是播这一只的了。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啊，不是什么杰斯的表态，不过呢是想还原这个呢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了。咁咧，开始今晚嘅节目咧，就有啊，我同阿迪喺度啦，先同大家道个歉咧，就系、是、上个礼拜咧就小弟病咗啦，即系病到依家都仲病紧嘅。咁、啊，但系都仲顶得住。上个礼拜咧，我直情系，其实我嚟咗 Rega 嘅，但系咧我净系讲唔到嘢，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录音啦。咁啊，先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咁啊，翻嚟咧就。离不开都要继续咧，就讲下啱啱过咗嘅9月3号嘅阅兵啦。咁啊，终于咧就还咗扎扎大大一个心愿啦。啊，呢、这个心愿咧就吓，其实就个对佢嚟讲个意义系好深远嘅。 系唔系最理想嘅心愿啊？ 系咪唔系最理想嘅心愿？起码我谂就系、是、喺个权力欲方面咧系。进一步咧，确立一啲嘢啦，巩固一啲嘢啦 ，OK 吓咁啊，即系几代嘅皇帝啊，我哋用翻皇帝啦吓咁啊，都系有做过阅兵呢个动作，咁当然啊，阿习一定要继续做呢个动作啦，咁同埋咧就系、是、要起码话俾人听咧，佢系叻过前朝嘅皇帝啦，因为佢做呢个动作咧系做得更加早噶嘛， 系啦。 咁然之后咧，早到咧系可以咧同翻 同翻可以數到去鄧小平一樣，同佢即係都係一模一樣咁威勢、嗯、起碼就拍住鄧小平，威過胡錦濤，又威過江澤民噶嘛？點解咁講呢？啊，因為好簡單嘅啫。2012年佢坐正個黨主席，國家主席同埋中央嘅 軍 委 ，OK。咁軍委係最緊要嘅，喺即係喺中國嗰個共產黨嗰個權力鬥爭，由毛澤東開始都係噶嘛，即係由遵義開始奪到個權力咧，係你要數到大約佢1937年咧，1935年係遵義會議，1937年咧先叫做咧毛澤東咧係完全將嗰、那個控制權攞到啊！咁點解咁講咧？因為1937年咧佢先坐正個軍委主席噶嘛、 嗯， 軍委主席係好緊要。毛澤東一坐嗱，佢係最威嘅，其實老毛最犀利。由1937年當呢、這個中央軍委主席咧，一路去到1976年去到死啊，39年 ，OK， 係冇人可以挑戰佢嘅地位。咁唔使講啦，至高無上係咪？即係從權力欲你去講啊。跟住然之後到鄧小平76年東山再起 ，OK， 都係坐呢個軍委副主席，嗯、因為嗰陣時未死啊嘛，阿、老毛就死啦、 嗯。 OK， 然之後跟住咧就仲有就是國家副主席、跟住然之後再落台噶嘛，俾四人幫再鬥，短暫落咗台，好啦，毛澤東瓜咗，華國鋒上台，佢都仲要需要用到差唔多由76年開始計，差唔多5年啊。 係咯。 1981年先坐返去呢个中央军委主席、大家如果仲记得，如果大家有熟悉共产党嘅历史，当年用乜嘢打低呢个华国锋呢？用呢个实践是检验真嘅唯一真理嘛、检验真理嘅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乜嘢啊？打倒凡事派嘛、当年啊华国锋嘅凡事派就咩啊？凡系毛泽东讲嘅嘢都系啱噶嘛？ 系 OK， 咁但系咧毛，但系咧邓小平就话：喂，梗系唔系啦，乜嘢咩叫啱咧？一定要实践过先知咩叫啱噶嘛？咁啊打到佢，跟住然之后咧攞咗个军委主席，3年后就阅兵啦。1984年，唔系练兵，阅兵啊，阅兵唔系练兵。OK， 咁3年啊嘛，所以习近平咪犀利咯。亦都係2012年坐正呢個中央軍委主席，跟住3年後嘅2015年就閱兵啦。OK， 咁然之後當年鄧小平講裁軍100萬，我就講裁軍30萬，令人咧都係即係咧令歷史上第日就會將佢同阿鄧小平咧就齊名啦。咁點解話胡錦濤江澤民渣咧？嗱，江澤民喺邊一年要閱兵啊？江澤民喺1999年閱兵啊嘛，喺呢、這個共產黨50周年嘅紀念嗰陣時閱兵啊嘛。99年係乜嘢啊？就係、是、呢個鄧小平死咗之後嘅2年啊嘛。咁佢咪鬆毛鬆翼咯，又可以橫行霸道咯。咁佢要等1999年咧，屬於係乜嘢咧？就係、是、呢、這個老江嘅任期嘅最後嘅。尾三嗰年嚟㗎嘛。 即係第7年。 係啦，坐咗好撚耐都阅唔到兵，要等个老人家死埋跟住先可以阅兵，咁咪渣嘢囉。咁老虎仲唔使讲啦，胡温胡温就胡胡混混㗎嘛，係咪先。一样係倒数第3年先阅兵嘅、去到2009年。2009年就係呢个共产党解放中国60周年嗰年阅兵噶嘛，嗰年就系乜嘢咧？嗰年就系胡温系挨咗好，胡锦濤挨咗好捻耐，先坐到呢个中央军委嗰个位噶嘛。仲有就系、是、大家仲记忆犹新啦，胡锦濤嘅年代其实喺军委度系碌柒嚟噶嘛，因为嗰啲口，但系嗰啲徐才厚啊，郭乜鬼啊，阿郭，系突然间记唔到佢名啊。阿郭同阿徐两大门派都系呢个江派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啊，边度有即系仲唔使讲啦？咁所以嗱，阿习今次就话俾你听，喂，我系几捻威， 我一坐上嚟三年我就阅兵啦。咁所以咧，嗱、這個、呢个咧其实就系最重要嘅意义，即系好多人成日讲噶，喂，好简单嘅啫，睇阅兵，共产党阅兵，即系其实先讲就系喺今时今日，你再做呢啲阅兵嘅行为，其实已经喺世界度唔系一个大潮流方向嚟嘅， 系 一种好欧嘅嘢嚟，同埋所以，但系喂，点解仲要做啊？好简单嘅啫，作用咧无非都系出内离离不开两样嘢，一种就对外，一种就对内嘅。今时今日阅兵咧、嗯， 对 外就冇嘢可以树立嘅，话俾你听，对内先紧要啊嘛。 对内有重要， 系咪先？嗱，对呢、這个嗱，对自己嗰、那个喺个党内 ，OK 啊，呢、這个都有几种内嘅，喺个党内 ，OK 系一种。权威嘅宣示，对喺个国内，喂大佬，系对人民嘅一种，亦都系一种权威信嘅宣示。你见到啦，喂大佬，一阵我哋都会再讲。你睇下成个国家，包括埋香港啊， 系啊， 几多人打飞机打到你得， 黐捻咗 一地都系啊！即系啊，唔水浸已经好，唔水浸已经好捻叻噶啦，大佬，即系打飞机打到爆炸，咁所以咧。即系阅兵咧，就有呢啲咁嘅，即系有呢啲咁嘅意义啦。 系啊， 啊咁你啊，你都有睇到系嘛？阅兵 有，咪后屘睇翻啦。我同阿牛哥都一样，扑街啦！屌你分子， 你啲咪爱国咯？好多人嗰朝早校定闹钟啊，我哋呢啲都系校定闹钟，九点零钟，跟住然之后就喂。假期嚟噶嘛？嗰日揾食， 唔系你 咪先 睇嘅原因就要揾食啊嘛，系咪先？ 系， 唔系但我觉得嗱，问多两样嘢先啦，即系唔好讲阅兵处啦，讲翻少重点内容先啦。你头先解释咗即系阿习嘅阅兵啦，喂，点样睇佢裁军啊？ 裁军好简单啫，第一今时今日。解放军有230万，嗱、這、呢个已经其实个数系一路递减噶，呢个系一个大方向嚟噶。咁你230万减30万人，大佬打个黑黐都减得到啦，唔系好根本完全唔会受影响。嗱，有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今时今日好多仗打咩？好耐冇打过仗啦，咁你喂嘥晒米饭系咪先？咁就裁30万人 ，OK 噶。第二。你点知佢系咪真系裁30万人啫？ 嗯， 佢讲啫嘛，系咪先？ 唔系因为奇怪咁吓，冇人罢手， 冇问题噶， 醒觉唔到 佢。即系总最紧要佢讲呢句说话，会唔会好简单？呢句说话会唔会影响到成个解放军嘅士气先？我唔觉得会。 系啊， 仲有第仲有另外一重意义就系乜嘢咧？其实你要睇就系话。嗱，好簡單。如果你熟悉呢個解放軍嘅歷史，嗱，我都唔係話完全話好熟悉，因為其實解放軍嗰個編制係好複雜啦。但係簡單嚟講，嗱，你攞翻去到鄧小平嘅時候，1984年嘅鄧小平嗰個100萬裁軍咧，嗰個就真係有深遠影響，對香港都有影響嘅嗰個。嗱，嗰陣時咧，我如果冇記錯咧，嗱，呢個真係憑記憶啦。嗰陣時起碼成個中國咧就分11個軍區嘅， 嗯 ，OK， 11個分區就一路減到8大軍區，8大軍區一路減到依家咧就7大軍區，7大軍區咧嗱好簡單，佢減其實裁軍30萬㗎，嗰日佢嗰個講話就一句説話啫，其實佢冇跟住再解釋落去嘅，咁呢個事後要睇佢點樣去做啦，但係咧有一樣嘢都幾乎肯定啊，7大軍區咧就一定會再減。縮到去變咗4大軍區，4大軍區入邊4個咧？嗱，好簡單嘅啫，東南 西北， 冇錯啦。東就叫做東北，西就西北，然之後仲有西南，仲有東南。咁如果嗱，你睇翻而家7個大軍區咧，就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好簡單嘅啫。將會7個裏面呢， 縮3個， 其實縮到變咗4個。嗰邊4個呢， 就一定 北嗰個就叫做北京軍區， 係啦。 南嗰、那個華南嗰個咧就叫南京嘅軍區。 哦， 然之後跟住再落到底嗰個就係廣州軍區，係 啊。 跟住仲有呢、這個西北嗰邊咧就是、成都軍區，就係、是、咁簡單，就縮翻去4。咁點解要咁縮呢？其实好简单，就仍然系秉持住阿习上台之后嗰个集权中央嘅理念嘅啫。嗱，呢个一定要讲多少少啦。 嗯， 缩咗4個軍區，其实对佢系好噶嘛。 容易于管理啊嘛。首先我哋要好，我哋要咁样了解。我都话太子党嘅出身嘅习近平系冇人噶嘛。 嗯， 军队入边嗱，而家其实主要佢最信得过嘅人就系刘少奇个仔刘源嘅啫。刘源帮佢打点一切，搞掂晒。其实佢冇乜能力，佢搞掂成个，即系佢冇个权威嘅。OK， 嗱，你要明白，其实要搞啲乜嘢先喺个军队度咧？嗰啲其實嗰啲軍嗰啲嗱有將軍啊有成咩都有啦，但其實最緊要你要搞掂邊啲咧？最緊要就係搞掂嗰啲叫軍委。 嗯， 嗰啲軍委咧其實唔係要嚟打仗嘅喎。OK， 嗰啲軍委就係你嘅代就係、是、代理人，跟住然之後咧喺每個唔同嘅軍區裏邊咧去管理嗰個軍區啊嘛。咁喺呢幾十年嘅呢幾十年個軍隊發生咩嘅好大嘅變化？呢、這個要由鄧小平講起嘅。你問呢個問題真係一 part 部咁長，但係我真係有。好捻埋讲，当年邓小平大约嗰阵时嘅军，成个解放军大约如果冇记错嘅话，系四百零万到啦，四百零万人减一百万， 嗯、 就变咗三百几万， 减、 嗯、一百万佢系坚减嘅嗰阵时，嗰阵时减咗一百万，其实嗱，点解我话对香港有影响咧？喺八十年代中咪开始衍生乜嘢啊？ 散港骑兵， 散港骑兵啊嘛，就系好捻多仲做个军人嗰啲系冇得捞，特别啲湖南安徽嗰啲啊，湖南帮、安徽帮，咪就系当时喺香港阿萧山所称嘅拍戏、拍电影所称嘅散港骑兵，咪、 嗯、 就系咁样嚟咯。因为有好多好多冇得捞嘅时候，咪要改行咯。咁、嗯、你做开兵嘅。转行最快嘅，梗系做贼啦。咁所以咪就系、是、咁，然之后咪就系咁，然之后咧就咁样嚟。但系今时今日减三十万咧，就唔会话好捻大影响。但系个问题系乜嘢咧？就系、是、话其实个最精要一样嘢就系咩？佢就系要佢其实就系要易于管制，因为冇佢嘅人喺度。同埋咧，再讲多样嘢就喺、是、邓小平嗰阵时，其实除咗减咗嗰一百万人嘅人出嚟之后咧，仲有一样嘢系乜嘢咧？嗱，呢个就传统中国历史历代都系咁噶，明朝又好，清朝又好，元朝都系咁。你嗰啲地方嘅军队啊，嗰啲军人唔打仗啫，但系都要食饭噶，你要出粮噶嘛。OK， 喂，你几百万人、啊，成日养住几百万人，乜嘢唔捻使做，跟住然之后要扎个个月要斋出粮俾佢，对嗰个中央嘅政府系咪个压力系咪好大啊？咁所以咧，喂，邓小平嗰阵时咧就开始咧，其实就开始咩？喂，一配合翻个经济计改革咧，咪放多啲权力俾啲军头啊，俾啲地方军队啊。去做生意咯，咁然之后军队入边啊，最多系乜嘢啊？最多系咩啊？除咗飞机大炮， 钱啊， 吓、 啊、钱啊， 冇钱，要搵钱，攞啲嘢嚟搵钱嘅最多系地啊嘛，啲、 哦、 军营啊，哦、或者好捻多军事用地，咁啲军事用地废噶嘛，你咁使乜咁多军事用地？咁啲地咪攞翻出嚟，咁然之后咪搞生意咯。譬如，然之后搞最多系乜嘢？呢几十年。房地产咯，所以你见到喂，其实喺然之后配合埋成个经济改革，喂，其实好多红好多呢、这个红筹或者系啲国营企业，或者系一啲有啲咧民营嘅企业，其实佢嗰个背景后边系军方背景嚟噶嘛。 嗯， 再举个例啦，香港嘅某份报纸啊。冇、人睇噶，成日出唔到粮，面临执笠啊！喂，嗰份报纸后边咪就系广州军区嘅背景啤住噶咯、啊，我唔知道接唔接到嗰篇文啦，费事喺咪度讲啦 ，OK 啊，咪、okay? 就系咁样嚟咯。咁好啦，呢几十年咪就开始啲军队唔系要嚟打仗噶嘛，系要嚟搵食噶嘛，跟住发展房地产啦，起商场啦，喂，然之后就已经，然之后就会建立一个咧，喂，大佬，即系好似蜘蛛网咁样复杂嘅群带嘅网络噶啦嘛，咁好多人就会跟住啲军佬去搵食，嗰度变咗条线嚟噶嘛。好啦，到然之后到阿习上台啦，打贪打即系打贪从严打贪啊等等。喂，除咗打石油帮打咩？喂，军佬喂，点解要打？点解要打啲？即系解放军啫，点解要喺解放军度打老虎啫？即系啲徐才厚啊，佢哋嗰啲啫，就系、是、因为。 因为嗰个系利益关系嚟噶嘛。咁然之后你翻嚟而家裁军三十万，其实咧人数系不重要噶，最重要系咩咧？就系将嗰个军区缩到变咗四个，四个大军区。OK， 咁然之后佢咪易于管制咯。好简单噶咋，每个军区有一个司令部，个司令，然之后四个司令部其实就归中央一个中央司令部去管。如果真系有仗打，其实都系由翻呢、这个。佢習成立嗰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嗰度去指揮嘅啫嘛，咁、對佢嚟講就已經足夠㗎啦。然之後咪就係減少啲人去揾食，或者就係、是、然之後啲人全部揾食嗰啲就集中，然之後就嗰條水管咧就駁翻去呢、这個呢、这個國家安全會度委員會嗰度咯。佢繼續要揾食㗎，你唔係點出糧啊？呢、这個係清朝又係咁。即系清朝啲民團練啊，其實都係咁樣噶嘛。喂，大佬啊，邊有咁多軍糧俾你出啊？咪最多就係俾權力你咯，唔係出錢俾你啊，係出權力俾你。咁、然之後你就自己喺個地方度去揾食，然之後就養住呢啲兵啦。咪、就係咁樣嚟咯。所以呢個咪就係個裁軍嗰個意義咯。 明白啊。不過講翻閱兵啦。哇！好驚喎，阅兵 有咩驚先？你有咩见到先？ 有乜见到？日光日白嗰啲咪鬼？ 有啲系鬼。系呢、這个我哋最瞩目就睇下呢班睇有咩人出席啦。 系啦。 咁而家到最后咧就系、是、嗱一个嗱呢、這个我哋之前都讲过，我哋都俾过个建议阿习可能都有听北上问到。好啦，最紧要搞其中一个建议就系咩啊？搞翻场一家团聚嘅和和谐谐嘅。嘅戏啊嘛， 爱回家大陆版， 爱回家大陆版，咁啊今次就齐晒人啦，正国级， 哇！ 除咗死咗嗰啲之外，22个差唔多几乎全部出席嘅，死咗咧就有韦建衡啦。有呢个万里啦，有乔石，系得呢三个冇嘅啫。 你点肯定系死咗嗰啲先？ 系啊，唔系同埋唔系，或者其实万里同阿韦建衡佢哋都有到嘅，我哋见唔到嘅啫。或者毛泽东都有到啊，或者邓小平都有到。咁、未死嗰啲咧，所话名未死嗰啲出晒嚟。OK， 咁啊最劲，我最恐怖咧有几个嘅嗱，咁啊宋平啊第一个啦，98岁嘅宋平，如果大家唔知咧，就你睇个画睇有一幕。其实好多人都仲记得，就系有个老人家喺个城楼度拗头啊嘛，拗到头啦！哇，你真系谂下，老当益壮，98岁可以咁样咁高频率咁样两只手度搲自己个头。OK， 咁啊呢个犀利啦，好耐冇出过嚟噶啦。啊，宋平就系边个咧？宋平系呢个真系中共元老啊，今时今日死政总嚟噶，即系如果计到一几年嗰代，差唔多真系得翻佢。一几年嗰啲啊，即系一几年算系共产党人嘅第二代到咯，第一代嗰啲就189几年噶嘛，跟住然之后第二代就1919几年嗰啲，1919几年宋平就系呢一代啦。咁、宋平系边个咧？就系13届嘅中共中央常委里边五常委里边嘅其中一个，13届系边一届啊？1989年六四嗰届啊，嗰届五个常委边五个啊？李鹏啦、姚依林啦、乔石啦、李瑞环啦，同埋宋平。 李瑞环 喺度，五个里边。有两个死咗啦，过咗身啦、一个就系姚依林啦，一个就系啱啱过身嘅乔石啦，咁、剩翻嗰三个，果然咪喺晒度咯，一个李鹏，一个李瑞环，一个咧就系宋平啦、宋平咧就差唔多五个里边嘅中间派啦，咁、佢最出名就系咩咧？谣传呢个隔代接班人嘅胡锦涛咧，就系由佢钦点噶嘛，由佢 recommend 俾阿邓小平噶嘛，咁、所以嗱呢、這个就宋平啦，咁另外仲有恐怖嘅就梗系唔系都唔系恐怖嘅，我哋都觉得惊喜嘅，见到李鹏啦，李鹏、江泽民、曾庆红 ，OK， 咁、李鹏、江泽民咧，我就觉得见到佢都仲不得止，直情俾我嘅感觉，我唔知你个感系好系年青咗嘅，即系俾我。想象中系年青咗，我唔知生猛好生猛下嘅都， 我觉得差、OK ，我觉得差唔多， 即系 嗱，因为点解咧？即系我系咁样睇嘅， 系 佢个即系特别系江泽民就系嗰啲小动作咯，即系咧，即系佢行出嚟嗰个大摇大摆，或者嗰啲手咧，嗰啲指即系递手嗰、那个嗰啲小动作咧。 其实同翻我哋以前睇咧，睇嗰啲新闻片咧，系真系好卵好卵似嘅， 系， 即系你要搵个人去学到咧，好卵尽头先得，所以我又觉得 OK 嘅。咁反而李鹏就呆下呆下啦，不过以前都系呆下呆下噶啦， 都我啊觉比我想象中系生慢噶，李鹏都 OK， 都 吓、李鹏都李鹏都86岁噶，大佬呢啲全部真系。即係都係嗰句返返去就係做得壞事多就長命八歲。咁包括98岁宋平啦 ,89岁嘅江澤民啦 ,86岁嘅李鵬啦，咁仲有唯一一個就係、是、唔肯染髮嘅朱鎔基 啦 ,86岁嘅呢個都。 咁呢、 這個係犀利喎。 咁我都覺得堅。 吓、啊、白发魔佬 ,ok,、哦、啊魔年奴嘅白发版。 咁又咁講 ,08 奧運見到佢都已經係白晒頭， 係咪可能因為即係阿大班講嘅？大班就可能佢個頭咧敏感啊，染唔到髮，咁啊唯一接受呢個咁嘅解釋。 唔係你反而見到嗰啲咩咧？就係、是、話、上一代再上一代，即係阿江嗰代對上嗰扎咧就好生猛噶嘛。 係 你見到啱啱退落嚟嗰扎咧，就全部會暗出。 嗱，22个其實咧就係、是、由你基本上就係由第13届嘅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路數起，13到18届、未死嗰啲，嗰日就已經全部喺曬度咁滯啦。我都印象中冇乜點漏邊個啦。譬如嗱，何國強啊、李蘭清啊嗰啲冇乜人記得嘅咧，都喺埋度啦。咁仲有一個必要講啦，就係、是、曾慶紅啊嘛，犀利，好耐冇蒲個頭，喂，精神奕奕，嚇，仲係成個。大亨咁樣 ，OK， 好掂。咁同埋仲有一個影像，我都覺得幾賺鬼嘅、就係、是、呢個黃岐山 左右 兩個企喺邊兩個咧？一個係劉雲山， 係啦， 一個就係張高麗，係啦。劉雲山咧就係、是、最就係、是、近期呢個中信證券呢件事件，我哋但係揾次都要講呢件事，遲早都要講噶啦。咁啊爆呢個鑊爆得好犀利㗎，不今日冇乜時間講咁啊。呢、這個係劉雲山線嘅，因為佢個仔劉樂飛嘅。咁、另外右邊嘅係邊個咧？就係、是、張高麗啦。張高麗係邊個咧？就係、是、可能呢個天津大爆炸嘅元兇嚟嘅。OK， 咁總之咧，企喺黃岐山隔離嗰兩個咧，都係盛傳黃岐山好想要拉嘅兩個嚟嘅。咁呢個 shot 都係正嘅，呢、這個安排都係過癮嘅。 仲有個 shot 啦、 啊，再咧。 胡桃总咧， 系胡桃总啊， 一定要讲 啦。胡桃总就唔知点解手震到猫王咁啦。OK， 唔知佢惊啲乜嘢啦。啊，咁总之就好震。 佢应该唔使惊，佢都表得太 咩咧？究竟系啦。OK， 你见到阿爷爷就啊， 系 即系甩晒水啫。佢啊，应该唔使惊。 系咁啊，唔知佢惊乜啦。咁啊，有人就话佢系柏金信证啦。咁仲有咧，嗱，仲有边啲咧？咁啊，就温爷爷犀利啦，影帝。仍然有影帝嗰種風采 ，OK， 依然成碌成塊鐵板咁樣企喺度， 笑容 仍然當年包餃子嗰個笑容， 冇錯， 好犀利嘅即係咧，即係啲戲係好掂啊，交足曬戲，咁啊，其他剩翻嘅好多人。都未必對佢有對呢啲有印象，譬如羅幹啊、吳官正啊、吳邦國喺度啦，賈慶林又好耐冇見啦，咁、仲有就揸住個 Canon 長炮嘅喺度影相嘅李長春啦，OK， 唯一一個嚇嗰日成個閱兵咧，每件嘢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唯一得呢个李长春揸住嗰支长炮 系咩嘢啫 ？Bang 嘅 ，OK， 好嘢，呢、這个有性格，又系高手嚟嘅 ，OK。咁啊，仲有头先提过何国强等等21、22个正国级喺齐晒喺度，咁啊呢个真系高手啦， 晒烂咁就 咁啊，所以咁啊系，咁啊暂时我哋就吓，即、系可以辟咗谣先啦。李鹏诶仲健在啦， 江泽民仲健在啦， 江泽民仲健在，江泽民就永远都唔会死噶啦。去到我哋死佢都未死，一定200岁起码坐住，唔使惊。唉，因为佢做得坏事实在太多。OK 啊，咁啊呢个啊嗱呢个，如果你讲开元老咧，其实咧就。呢、這个亦都冚咗呢个大纪元一巴㗎。 大紀元其實好慘啊！話俾你聽嗱，即係好多人啊，成日會睇下大紀元噶嘛，因為大紀元咧成日好似好多好多騎呢嘢睇啦。咁、你知道大紀元嘅頭號敵人就係江澤民嚟噶嘛？因為當年九幾年、九八年到咗九七九八。左緊就打壓法輪功㗎嘛 ,ok, 咁所以呢呢十零廿年就永成搞好多嘢其實都係衝住江澤民㗎嘛。咁喺阅兵之前呢如果你有睇如果你有留意住大紀元呢大紀元就咁講㗎一定唔會有江澤民喺呢個阅兵嘅時候喺城樓。同埋就係呢就話咩盛傳江澤民就喺度死掠。掠住系要去，因为佢好捻要面噶嘛。但系咧，阿习就唔俾佢去。咁同埋咧就咁，亦都系嘅嗱。即系咧嗱，有啲嘢唔关大纪元事嘅。咁喺阅兵之前咧，就出过几篇嘅文章啦，包括早少少嘅就有呢、這个有咩咧？有查走人粮啊嘛，我哋讲过吓，话啲人成即系赖死唔走啦。咁跟住然之后喺阅兵前一两日咧。彭拜啊，彭拜嗰边又有出嘅，就系话咩咧？就系话习近平讲嘅，引述习近平嘅讲话就系咩咧？喺党入边冇特殊嘅党员嘅，咁样啊？嗰篇嘢成篇好捻正噶，有你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网找翻睇。咁所以咧，大纪元就嗱，凭住呢啲种种迹象咧，好肯定喺阅兵嗰日咧，一定唔会见到江泽民噶啦，系啦。同埋咧就成日喺度吹就系呢几日噶啦。一挨住呢个阅兵前后就会拉江泽民嘅，我成日讲呢样嘢系杀案噶嘛，系咪先？好啦，咁所以咧阅兵之后，咁呢个爱回家版出嚟啦，我第一样嘢最有兴趣就系睇呢个大纪元嗰啲，睇大纪元点样解话啦。第一日冇，完全唔解话啊，大纪元，啲人都唔知点解翻通佢咧，系咪先？话咗系冇噶嘛，落咗 bet 嗱，好多人落咗 bet 输晒噶，包括仲有一个人喺台湾噶，嗰、那个叫吴以开希，吴以开希咧就落咗个 bet 就系咩？佢就赌咩咧？佢就赌咧嗰日阅兵咧，企喺阿习隔篱嗰个咧就唔系普京，系连战，又衰捻咗啦，系咪先？好啦，咁然之后咧。到唔知五号岛啦，五号岛咧呢个大纪元咧就终于都要出嚟解读啦，咁佢咁讲嘅，佢话最好嘅办法咧系，即系佢点解读阿江泽民同曾庆红嘅露面咧？佢话最好嘅办法就系让中共所有元老都参加，佢话特别咧就系江泽民，一方面咧就系让佢喺个火上烤，亲眼目睹习近平咧识军权，另一方面就系咩？如果真係发生什么意外大家一起死、啊、即係咩意外呢即係话譬如话因为之前谣传过就咩恨惜呢个江习近平已经唔系第一次啦天津爆炸天津大爆炸又话炸习近平㗎嘛跟住然之后呢就阅兵呢好亦都有另外一个谣传就喺阅兵嗰日就搵 sniper, 怼冧 shoot 佢㗎嘛或者就係摆炸弹喺城楼跟住炸死佢。咁所以呢嗱好正㗎喎大纪元嘅阴谋论就咁解释即係话咩你摆个炸弹喺城楼嘛我捉埋你江泽民嚟一齐死嗱呢、啊這个呢就係大纪元嘅 通啦 解读啦、好嘢㗎咁呢个係 ok 㗎呢个即係喺中国就係咁嘅其实因为我都成日讲都冇答案任得你讲都得冇人冇可你冇得挑战大纪元话大纪元系即 系。我幻想讲错画面即系我想幻想画面最后冇出现啫。 边个画面 因为你要知道喺9月1号之前我哋一路都唔见过嗰个人㗎嘛。 边个人啊 9月1号之前一路都冇见过大太㗎嘛。 係、哦、啊。 係 啊, 啊, 啊即系假设个阅兵喔、哦、原来冇大太但有阿江的话咁、啊、大家都应该拍手掌㗎嘛。 呢个古仔系传过噶，系传过噶。然之后呢个古仔咧，就系、是、咧，就系话嗱呢个古仔同你有一个版本嗱呢、这个咧嗱迟一路未完嘅嗰个版本就九月阿习就会访美噶嘛。OK， 咁咧另外一个阴谋一个阴谋论嘅版本就系咩？就系喺呢个习近平访美嘅期间咧、就策划政变。OK， 咁然之后呢件事咧系已经发生咗噶啦。如果据嗰啲小道消息，咁但系咧就好多元老咧系赞成嘅。咁但即系譬如话唔俾佢翻嚟啊， 或者軟禁佢啊，喺美國嗰邊或者直情喺美國邊揾人塌撚咗佢啊，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咧，但係呢件事點解唔成功咧？因為有一個人反對，嗰、那個人就係胡錦濤。咁然之後咧就成唔到事嚇。咁啊，策劃嘅係邊個咧？亦都係江澤民。係啊，好撚得意啊呢啲嘢。OK， 咁啊，所以又要睇九月嗰個訪美啦。咁啊，總之元老咧就淨係睇咗閱兵啫。 係啦。 嗱，淨係睇閱兵呀，夜晚嘅文藝晚會嗰個勝利與和平啦，嗰、那個其實好多人冇睇到，嗰、那個大家上翻 YouTube 睇，堅爆啊！俾你聽，直情係21世紀嘅東方紅翻版，哇！嗰晚嗰啲製作勁到嘔血 ，OK， 即係。你唔好理你愛國唔愛國，好中意睇個數擘大個口得個窿黐撚線嘅 ，OK。咁但係咧，好可惜啊！如果你想喺夜晚嘅文藝晚會咧，睇下再一次目睹22元老嘅風采，對唔住係冇嘅。 嗯 ，OK。咁點又點解釋啊？ 夜咯， 夜 係啊！ Okay, 老人家真係要早睡早起啊嘛。 唔係，可能唔係最近輸咗太多錢啊！共產黨嗰啲啤喱啡費咧唔夠俾啊 ，budget。咁啊， 咪有乜嘢人 要 cut budget 啊？ 有乜嘢人 咁啊？嗰、那个嗰啲 啡喱啡净系翻，净系去到日头嗰个阅兵嘅。 唔系，同埋我 夜晚就唔捞啦。 唔系，同埋问多问个问题，系嗰、那个文艺晚会几点播先？ 7点啊，好似。 哦，咁可能已经入咗去另一场啦。 有边个场？有边个场？ 食完晚饭。 哦，系系， 系咪先？ 唔系继续检阅女兵， 系啊， 冇错。啊，又俾你，又俾你博到。 嗰啲后仔真系。 系啦，系啦，啊，咁啊，另外讲女兵就令大家好失望啦。 哇，超失望。 全中国都失望啊。 系咯。 好多呢、這个其中一个 talking point 咧，就系因为唔知嗱，其实嗰日有几样嘢虾碌咗噶，啊，即系你好少发觉。解放唔系呢个共产党搞嘅活动咧，有喂不嬲都系零失误噶嘛嘢，系咪先嗱？今次搞好多措施啊，因为我哋都可以数下，咁啊要保搞咁多嘢做乜嘢先？为咗就系零失误，但系到最后竟然有失误。嗱，我当然数唔晒啦，但系记得嘅有一两样啦，就系、是、现场，即系呢个后屘事后报道翻现场嗰啲事。嗰啲大好大嘅荧幕啊，视像嗰啲荧幕咧冇声啊。OK， 系喺几时冇声咧？系喺阿习讲重要讲话嗰阵时冇捻咗声。嗱、這個，呢件事 唔系失误嚟嘅， 政变嚟嘅呢件事肯定系啦。咁啊，唔知道嗱，唔知道现场嗰啲人有冇听到话裁员噶？裁员30万有冇人听到？唔知道。OK， 咁啊，呢个系失误嚟。第二个失误咧就大盘福利啦。喂，有一个方队啊，嗰、那个女兵嗰个方队系冇影到出嚟啊，大佬。所以冇得睇，后屘到事后咧，《人民日报》系补翻啲相出嚟咋？ 哦，唔怪之啦， 系啊，咁啊，然之后就好短啦，然之后有入，我记得就嗱，我记得咧就系有班，其中有一班女兵就 系 跟住喺班男兵嘅后边嘅， 嗰度得， 嗰我唔记得嗰个咩方队， 三四行啫嘛， 嗱，嗰唔系嗰个狼牙山五壮士嗰、那个， 唔系我知道， 狼牙山五壮士嗰个就全男人嚟嘅 ，OK， 咁总之就唔捻见咗一个方队，仲有嗰、那个。八球恩嗰个方，喂，嗰、那个大佬，嗰、那个净好似四仔咁噶。你有冇睇嗰啲四仔咧？讲医院咧，医院入边有护士咧，嗰啲护士咧带住嗰啲张未有好捻大个十字架咧，惊死你唔捻知佢护士嗰啲，喂，佢就系嗰套服装嚟噶嘛？喂，好似都冇噶喎，系啊，都系补翻相出嚟嘅啫。咁呢个咪引起呢、這个即系、就是、一啲即系热议啦吓，同埋一啲不满啦。 唔系，系咪真系有嘅咧？ 吓、啊， 当日系咪真系有操过咧？ 咁唔知啊，咩画面度系冇， 定系喺 事后就有相补翻出嚟。 流里头 系啊，冇错，系咪其实冇出过嚟？ 其实系咪之前嗰晚已经 系啦，冇错啦。咁、你冇理由咁样搞啊，大佬，即系咁呢个系有啲令人失望嘅、嗯。 喂，咁啊，咁啊，另外一样嘢就喂，讲到阿习啊，就系、是、咧，佢、坐下车嘅时候讲嘢，喂，真系完全冇威势嘅佢，我个样又系衰 Q 到咧， 系。呢个扮演阿习嘅替身咧，系交唔足气嘅，即系我都同意吓、啊。即系如果你系比较几代嘅领导人咧，就佢啊真系差啲。咁同埋你睇到嗱，即系如果你喺画面度睇到几样嘢啦，嗰阿习嘅表现就系、是，佢好肥啦， 咁所以个天气好热啦，咁嗰日难得一日蓝天，太阳非常猛烈，咁对。如果对佢嚟讲系几唔习惯嘅，因为真系好日都唔会有咁捻猛太阳，系咪先？平时灰蒙蒙咁样。 哇！嗰班鬼佬行上几捻辛苦。 咁啊，好捻热啦，热到大汗揼细汗。咁啊，好多次个镜头一 pan 埋阿闸嗰度咧，你都见到个样系好似唔系好耐烦咁样。咁同埋就如果历代领导人讲咩同志们你好咩嗰啲咧。佢系讲得系最差嘅， 佢真系差得 好冇神冇气嘅，系啊，即系呢个冇办法啦。 个样又衰，个样又衰到爆，好似唔想讲咁。 系， 唔系同埋你头先讲都其实甩碌嗰度咧，得嚟就头先讲咗啦，即系财军三马嘅，其实冇乜人拍手嘅 ，dead 咗成秒几咧。 唔系因为就系可能嗰个视频嗰度冇咗声啊嘛，都冇人听到财军三马。吓、啊，咁呢个就系我系可以解释到点解可能冇人拍手掌，唔系后屘有人拍嘅， 唔系后 迟咗好捻， 迟咗成秒几两秒噶嘛，你知噶啦，大陆嗰啲拍手位系停 好准噶嘛，应该 好准噶嘛， 系啊， 停晒 嘅，啊，你都几仔细睇得，咁啊，跟住仲有就唯一见到佢系有企过起身，即系其实都好似好唔愿嘅，就系、是、啲老兵车。即系经过嘅时候咯，咁、你咪见到佢，即系其实又系好反应迟缓咁样起身，一好捻热啊！我谂佢真系觉得好捻热，咁啊，然之后咪同啲老兵挥下手咁样啦。咁我觉得其实最感动系见到啲老兵嘅啫，即系如果全日嚟讲，你问我，最失望咧就系见唔到啲女兵啦， 系啦， 最感动就系见到啲老兵啦，咁啊感动喺边度咧？就系你见到呢班老人家个个都九字头 ，OK，即系大佬。你唔系领导人、哦，领导人做咗坏事多九字头应份天公地道嘅 ，OK。但系你一个普通人吓、有九喺中国有九字头，真系唔野少啊！但系 好难， 你经过个内战啦、啊，唔系抗日啦、啊，内战啦、啊，三反五反啦、啊，反右啦、啊，文革啦、啊，跟住仲有去到啊经济改革开放啦，以为天光啦，喂唔系啊，大佬呢三十年喂。你冇俾啲水人刀鱼啊、三聚氰胺啊嗰啲毒撚死你系咪先？可以挨到去70年，抗战70年都唔死，系咪先？你都算贱咯，你条命系咪先？ 好厉害！ 喂，真系好感动一见到佢，系咪先？同埋都会谂下佢系咪假人嚟嘅，都系有谂过。系啊，即系荷里活嗰啲咧，化妆咁样咧，刘德华都系扮90岁啦。 唔 系 你 所以 其实你搵啲60-70岁好易搞90岁 啊，搞啫，极易啦，系咁。但系我哋唔好咁多阴谋论啊，实即系当系真啦。咁系都系一个感动嘅场面，非常感动嘅。咁仲感动嘅唔止我啦，好多香港人都好感动啦，系咪先？哇，大佬屌你老尾，系咪先？即系搞咗个咩话？敬礼大行动啊！屌你老咩系咪先？我向老兵敬过礼啊！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有个咁嘅行动、啊？ 我唔知噶，我所以奇怪个都做呢个手势嘅啫。 系嗱，讲呢个行动咧，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咧，我又点讲咧？嗱，当然啦，我未做节目之前，我同你讲啊，今日节目都要屌鸠呢班人啦。但系你去到而家，我哋喺度开紧个麦。我又唔係好屌得落手嘅啫。即係时你切身处，我做人要切身处地。即係阿迪嗱，你幻想一下，你作为如果你一个好撚受欢迎嘅艺人 ,ok, 好撚多 fans 嘅。ok, 咁首先就係今时今日作为一个香港艺人，如果係你你喺一个咁嘅阅兵嘅日子、市场导向嚟啫。你班大佬香港市场同中国市场。喂，我食饭。我靠边个市场啊？ 大陆啊， 大陆市场啦、系咪先？啲香港嗰班废青系咪啊？我出 CD 你又唔会买嘅，个个喺度 download 都系 download 啦。 你要你啊，先都唔先下，咁我市场导向梗系要，梗系要照顾我啲大陆啲 fans 啦，系咪先？咁我咪最多都系出嚟噏下噏几句啊！哇，但系你嗱，你谂，你人答我啊？你突然间喺个网度。见到唔知边个扑街，自己有嚟噶吓，都系自己唔知边个扑街啦。我哋唔知边个，喂喺个微博度突然间话，喂、我哋嚟一个，我向老兵敬过礼。嗱、你见到一个咁嘅行动，我想问你先，你咩感觉先？ 屌你， 系喂， 系咪啊？ 我真 屌边个先？ 屌第一， 屌我 第一出呢条， 系啦 条友。 喂，你有冇搞捻咗啊？你想玩咁大啊，大佬？ 冇食饱饭冇事，我都唔想搞呢啲嘢。 冇错啦。答得好，食饱饭冇屎屙啊！你系咪食饱饭冇屎屙啊？系咪先？我噏嘢喺度微博度打几个字，都俾人屌撚死啦！你仲要我出埋个样自拍敬礼？唔系话嗱，你有个有一条女啊，有一条女我唔知你识唔识，我唔识噶，叫李允噶、啊， 哦， 我唔知边个嚟噶，唔知系歌星啊，明星，我真系唔知啊。佢咧嗱，佢系点咧？佢影咗幅相。就是配合呢个我向老兵敬过礼啦 ,ok? 佢係用咗只左手佢用咗只左手佢唔知道呢军人敬礼用嘅右手嘅。咁然之后呢喺个微博度呢啲友呢就怼佢啦。佢女嚟㗎嘛佢一条女啫 ,ok? 咁佢喂嗱佢个反应系点呢佢话左手右手傻傻分不清楚因为冇学过睇到啲评论有不同嘅意见如果用错手真係抱歉我但係心意都係最重要嘅。好撚驚啊佢即係佢留咗言你感唔感受佢真係淨驚到好似哎呀死啦会唔会打靶㗎、啊、大佬。係咪先喂你何苦呢係咪先佢当然呢佢因为佢道行唔够高㗎嘛。即係如果俾我哋我即刻回囉屌你啊阿习今日都用左手啊一句搞撚掂啦係咪先我仲係惡過你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唔夠道行一回事。 阿習冇用阿乾有用。 係啦但係你睇下佢喂大佬你睇下搵食幾艱難呢即係呢个返嚟講我想跳远啲先。 好。 仲有冇时间 有 夠。有啊。梗係要讲下场波啦同埋意思啦。咁我北上频道梗係唔係讲波啦。係咁讲波唔該你听足球频道。我只係讲返喺中国对香港呢场零比零嘅赛事，喺临完场前嗰件事吓，呢、這个叶鸿辉系嘛？我想我惊讲错名啊，系咪叶鸿辉啊？帮我 check 下，你个捻样都唔知嘅原来。OK 啊，我人称英鸿辉，英鸿辉吓就瞓咗喺个草地度，跟住咧中国队长阿郑智咧就走埋嚟，就唔知讲咗啲乜嘢啦吓，咁、啊、就但系我哋知道佢就话。阿叶鸿辉就话佢讲系狗啊嘛，即系话嗱阿郑智闹佢系狗啊嘛 ，OK 咁呢件事件好多人出嚟解话啦，啊咁我想先讲一样嘢，好嘢郑智，你喺九月三号讲呢、這个，即系好难用一个字可以道出一切，可以讲出一整个香港嘅大形势 ，OK。嗱、啊，即系我想讲俾阿英鸿辉听，唔使咁兴嘅。嗰、那个狗真系唔系闹你，系闹好多 人， 好多香港人，可能闹埋我。OK， 都唔紧要啦。呢、這个即系咁讲，有冇睇过李小龙嘅《精武门》啊？ 有 睇过啦。OK，《精武门》你记得啲乜嘢？ 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冇错啦。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嚟噶嘛，吓、好多人都系啦。睇完李小龙嘅一套《精武门》都系咁，但系好多人忽略咗好多嘢，好多嘢，其中包括乜嘢？结局，精武馆嘅陈真嘅结局系乜嘢 啊？最后都系 着草咯，因为杀咗多日本人啊嘛。跟住然之后，佢讲记唔记得？佢喺度戏度，佢讲完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嘅时候。喂，佢啲师兄弟全部好嘢啊！陈真撑爆你啦！唯一一个人唔撑佢系边个？大师兄啊嘛！大师兄后尾到喺度最后结局嘅时候，原来佢就系嗰只狗咯，系咪先？咁佢即系话乜嘢？其实喂，好嘢啊！郑智翻到嚟，即系话俾你听，喂，其实佢望住瞓喺度嗰个英鸿辉讲，喂，你使乜咁捻薄啫？你咁撚薄咁撚英勇係冇撚用㗎。你大喂你香港都係好撚多狗好撚多你身边你咁撚賣命做乜嘢你老闆都係隻狗嚟㗎嘛。 係啊。 係咪先你老闆啊到最后证实咗啦。 係。 返到嚟讲哦佢可能都係讲睡得太久啫。佢啲普通话唔好啊睡得太久嘛。係咪先咁你听错咗啫係咪先。跟住你睇到啊成个阅兵係咪先。 喂大佬，哇呢、這个又话我系共产党员，嗰、那个又话感又话好感动，又话呢又话路，系咪先？个都系出嚟，其实都系喺度扮紧一只狗啫嘛。 嗯， 即系我觉得好嘢、啊，郑智一个字将嗰日成个。即係成個 picture 香港嘅 picture 講曬出嚟啦，嚇、嗯啊，譬如話 call 下啲人講下咩啊，嚇，除咗吳孟達嗰個唔使複述啦，我係共產黨員咁啊，鐘鎮濤佢話國歌唱咗一半就哽咽啦，熱淚盈眶唱唔下去，哇，祖國萬歲，係咪有啲開始毛管動？跟住仲有呢啲仲有呢個譚詠麟，譚詠麟就是。每次我睇到阅兵嘅时候，听到一句为人民服务，就会想到当中有多少牺牲、辛酸及无私嘅奉献。所以无论以前或现今咧，为我哋或及国家有付出嘅军人都值得我哋尊敬。其实佢系讲紧卡拉 OK 嘅， 我知道， 得听到 系啦。 佢其实系讲紧每次佢睇到阅兵嘅时候，听到嗰句为人民服务啊，都会想到啊嗰班企喺佢面前。牺牲咗好多，不断呻吟同埋无底线咁样奉献嘅妹妹仔， 冇错。 所以无论以前同埋现今啊，我哋都系要为国家付出咗呢啲啊嘅付出嘅 KTVB 嘅妹妹咧，系向佢哋致敬啦。咁啊，仲有啦，仲有边啲咧？好多，真系读唔晒。咁啊，仲有李克勤就冇乜水平啦，请煎请煎请煎煎，即系我觉得。好嘢㗎，即係鄭智，你嗰日其实冇㗎，如果你话睇到蹲緊时间、嗯啊、你个死人英雄辉要蹲时间，咁如果你作如果正常一位中国队嘅队长，佢其实喂嗰日应该咪望住个英雄辉似奶似奶似奶咁样㗎嘛，佢点解要嗰只狗啊，嗰、那个狗真係好有心疼意，咁真係其实係好多隻狗啦，咁、嗯、包括仲有呢个梁孔德啦，呢啲就係香港嘅足总嘅主席，咁但其实呢其实喺国内亦都继续有好多，其实嗰日唔系净系香港嘅，即系国内嘅明星都有好多， 嗯， 有多都有表态嘅。 咁你讲，我觉得最捻扑街嘅，即系撇除咗明星之外，有个人一定要屌啦， 系 嗰、 那 个定系连战啊， 嗯、 即系呢只系真系。即 都系狗嚟嘅， 呢只真系狗都不如啦， 台湾狗啦， 系啦， 台湾嘅唔系大陆嘅一只台湾狗啦， 系啦， 系 OK。 喂，大佬，你身为国民党 OK， 跟住你都知道究竟嗰件事系发生个历史嘅由来系点啦， 嗯， 跟住你过捻咗去 ，and then 你仲要认同阿习讲嗰番说话，喺九月二号定九月一号嗰个嘅历史论去，阿习去讲。即系离捻晒谱啦， 系 呢条友 咁啊！最叻系我条女啦，范冰冰系最叻噶， 嗯， 落咗嚟香港 shopping 系咪先？嗱呢啲咪好嘢，所以我冇睇错，一路都系觉得佢系有性格嘅。咁啊，另外一个李冰冰咧，嗱佢咁讲啦，佢就话飞机从窗外飞过，热血沸腾，祖国万岁。咁呢段嘢其实好简单啫，佢都系想话俾你听，佢喺天安门附近有一层高 楼 高嘅即系高层嘅楼啫，吓 系咯， 因为佢话佢个窗嗰度望到啲飞机啊嘛， 或者热血沸腾系搏紧嘢， 都系话俾人听佢有层豪宅啫。咁仲有就刘翔啦，刘翔呢啲啊呢啲行呢啲啊扑街啊，迟早拉去打靶。咁佢就留一句就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祖国万岁！我顶你咧，大佬！你跳栏嗰阵时赢又系咁讲，输又系咁讲，到而家你都系咁讲。嗱，仲有一个我系觉得系几好嘅，可以读一下李小璐呢、這个咧就国内都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我唔知道你知唔知系边个啦。咁啊，佢留咗嗰段嘢坚，佢又话成既勇系又义武。中刚强系不可力，身既死系身神使灵，魂魄艺系为鬼雄，从念此诗句，字音没落，泪流满面，国之昌盛，民之福祉。哇，几有文采！ 屌， 直情大家唔知佢讲乜。 入会嗰啲诗嚟噶， 系啊，系啊，嗱呢、這个真系就唔系达哥讲嗰、那个，呢、啊這个真系坚，可能系 厉害 共产党员， 系啦、 啊，咁、啊、所以嗱，即系再讲一次，敬个礼嘅咧就包括香港嗰啲嗰班咧吓、啊，就惨啊惨啊，惨嘅有张智霖啦、黄敏德啦、 我哋识嘅有杨千嬅，我哋见过啦，李克勤有啦，仲有政协啊陈小春啦， 啲政协嚟噶。 政協嚟㗎，咁仲有呢個黃祖藍兩公婆啦，余文樂啦，嗱呢啲真係我覺得係慘啊！仲有啲仲有啲名我唔識啊，所以唔讀啦。咁啊都係嗰句，即係你呢個咁嘅所謂叫我向老兵敬過禮行動，其實即係其實係等於就係、是、喂個意，其實等於一樣嘢就喂，你一見到有條友發，你話喂我哋一齊喺個微博度扮狗啊！喂大佬啊！唔好咁啦，边捻过发你？我真系好捻想知啊！唉、啊，真系阿谭校长，你可唔可以讲声俾我哋听，究竟系边个发你嘅咧？一定知噶。 喂，成龙有冇讲嘢啊？ 成龙咧就冇乜讲嘢，成龙就只系、哎、如果我据我见到嘅就系因为佢喺现场啊嘛，佢喺现场噶嘛，咁、佢就攞嗰个 invitation card 出嚟影咗幅相咁啦，算系收敛噶啦。OK， 但佢都系摆 Facebook 啊。 吓、 啊，佢都系摆 Facebook 啊！ 佢摆嗱喺屋企，我唔记得佢摆 Facebook 咩咩咁啊！嗱，摆 Facebook 咧就有我哋一大扎嗰扎啊，都要讲埋啦。嗰扎政界嘅人士啦，嗱咁嗱呢扎又系好值得讲 ，OK？ 咁首先就系亢奋两个字，亢奋到失控，全部都系摆 Facebook。 佢哋就真系亢奋。 系啦，咁唯一有一个出嚟系仲要死撑嘅，因为好多人就去喺佢哋 Facebook 度留言啦。搞撚錯啊！你而家喺北京天安門、啊，喂呢幾日、啊，呢幾日大佬插針都插唔入嘅、啊，車都搭唔到，醫院又話去唔撚到，大肚生仔都生唔到，你竟然可以玩 Facebook 玩到 Facebook， 究竟你係有咩特權，抑或有咩渠道 ？OK， 咁然之後咧冇人敢答，咁就只有一個好撚用嘅就係鼠王芬，鼠王芬咧就出嚟咁講。直情再喺个 Facebook 度留，佢话你哋呢啲人真係低能嘅。我係将啲相 send 返嚟俾我助手，我个助手呢就摆上 Facebook 嘅。嗱咁得你可以咁讲。但呢佢跟住其实如果嗰日全日不断喺个 Facebook 度不断亢奋嘅。咁我好撚戥佢嗰个助手惨啦。即係 好撚惨。 如果根据佢嗰个讲法呢就话无论相啦文字啦不断咁收收完就将佢摆喺个 Facebook 度唔系呀话。即係呢个好难令人理解嘅大家都玩过 Facebook, 唔系只你鼠王芬玩。喂你回得好撚快一有人转佢即回㗎喎。喂大佬啊你嗰个助手咪好撚坚你咪返嚟嗰个加人工俾佢啊大佬。係咪先我又好想识下你嗰个助手啦。咁啊所以呢咁啊见到哇啲啊即係有头有面有上去嗰啲就全部就喺 Facebook 度影相啦。 但其实有头。 包括仲有啲泛民啦、啊、嗰三个啦。 开心 啦。嗱呢、這个咪所以就係统战嘅威力啦你见到。嗱你见到呢三个人上完去之后喂真系噶，九月三号前同九月三号后，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呢三个人。呢三个人呢、這个啊 狄志远、 狄志远、 汤家骅， 同埋梁唔系梁家骝，仲有个边个嚟噶？突然间谂唔起， 一阵话 好，你帮人帮我，一定要话要个呢三个泛民嘅咧。OK， 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嘅，脱胎换骨。 焕然一新， 都得八个字 ，OK 啊，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嗱、啊，你睇到啊，即系嗰个包袱系放低咗 嘅。 嗱、啊，第一个汤家骅啦，你睇到汤家骅，哇，翻到嚟啊，今寻日喺甩落机，啲记者问佢。你冇跟大队翻嚟喎，喺北京见过啲咩人啊？哇！你睇佢嗰啲对答，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做紧议员嗰阵时咁样收收埋埋嘅。OK， 系啊，我系见嗰啲国家领导人啦、啊，政府官员啦、啊，咩名啊？哦，咁我啊冇佢哋嘅授权，我啊系呢样嘢唔讲俾你听。但总之我啊见咗好多人。咁、仲有佢喺上边佢讲句说话就咩？佢话，唉，上到去北京同呢啲人倾偈。特别舒服啊！哇，嗱，汤家骅讲嘅啊，所以跟住放长双眼睇啦， 系啊， 一个全新形象嘅汤家骅将会喺你面前出现噶啦 ，OK？ 咁仲有另外一个啦，狄志远啊，佢系咪代表民主党上？我唔知啊，总之佢仲系民主党员 ，OK？ 咁佢讲嘅咩？你记唔记得佢讲嘅咩？ 唔记得， 佢话哇，九月三号我喺现场索到嗰啲电油味嗰啲军车啊、飞机大炮啊，索到嗰啲电油味，嗨爆 嗨爆啊，大佬，系咪先？咁你又见到啊，即系咧，所以你见到统战个威力咯，即系见到佢上到去，上到去之后咧，即系啊，系会真系咧，系会对咩啊？对佢嘅祖国啊！嗰、那個認識加深咗啦，愛國啊嗰種感染力咧，亦都會加強咗好多咯。 嗯， 所以 OK 噶。 但你頭先話有頭有面嗰啲、嗯，老實講句，都全部都係坐翻曬喺下邊。 下邊嗱、嗯，唯一一份報紙嗰日咧，就有個好奇怪嘅報導嘅，就係、是、呢個大公文匯都冇啊。大公咧就有篇嘢咧，就係、是、直情個大大隻字寫住。有十个人呢就係、是、上咗城楼嘅，但係呢冇相係补过出嚟嘅。包括边几个呢，董建华、梁振英、曾荫权，我记唔晒十个，仲有曾玉成，仲有马道立，仲有林郑等等啦。OK， 有十个人呢係据称呢係坐咗上城楼嘅。咁但係呢从来冇呢啲相係登过出嚟嘅。咁所以呢唔知点解会咁奇特嘅，即係会突然间有篇咁嘅报道嘅，喺大公你係搵得到嘅，喺9月4号你係搵得到嘅。 上 城呢个解释唔到啦。 上城楼嘅呢就只係得两个特区嘅第一任。 係啦、 okay, 就係、 是。嗰度有一幅相啦。 係啦， 就係何厚华同埋。 董建华 系啦，同埋董建华 其实唔系相嘅， 系啦， 系有埋片嘅 吓。咁所以其实据推测咧，大公嗰篇嘢流流地嘅，因为我哋大家都理解呢个689噶啦。咁、如果689系真系有上过城楼咧，喂大佬，佢只僆阿冯伟光啊，唔系咁怼啲相上 Facebook 咩？系咪先？咁所以我就觉得就应该都冇乜可能。 李国麟啦。 啊！李国麟啊，系啊，第三个泛民嘅议员就系李国麟啦。咁啊，读埋啊，仲有啲咩人留过言咧？嗱，咁啊，除咗嗱呢个挨住大陆又挨住香港啦，前亚姐阿翁虹咁而家长期住北京嘅。 哦， 咁佢咁留嘅，佢话一样嘅清晨就不一样嘅北京，勿忘历史，铭记今天等等啦。咁啊，后边都系啲白痴嘢嚟噶啦。咁但系最紧要嗰句系好正嘅，就系、是、一样的清晨，一样的北京 ，OK， 啊呢句嘢咧就发人心醒啊嘛。 一样的清 不一唔系系一样的清晨， 嗯， 不一样的北京啊嘛。咁、哦、嗰日解北一不一样啦，成个天系蓝晒啊，系咪先？即系住喺北京咁耐，好耐都冇见过个蓝色嘅天空啦。咁、当然啦，即刻喺9月4号嘅成个北京就灰晒啦，好犀利。所以共产党系。即系好神圣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喂，共产党一话搞活动，个天系即刻会变嘅，变天嘅。 冇错。 既然你搞完个活动，佢会即刻会还原嘅，好犀利噶。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坚爆嘅。咁、仲有再读埋呢个啦，郭晶晶同霍启刚啦，咁佢就话佢哋有去到现场睇嘅。咁佢就话即系好想录低晒成个活动啊，然之后咧。将佢咧系留翻俾个仔，定系大过咗咧？啊，继续睇，哇，真系冇得弹。咁啊，仲有一个台湾艺人都可以讲下噶，范玮琪啦，呢、這个歌星啦，呢、這个惨啦， 系 呢、這个手痕痕咧，喺9月3号啦，啊 ，Facebook 又唔留，呢、這个 Twitter 佢又唔留，佢唯独喺一个微博嗰度就留咗张咧，就系佢同佢个 B B 仔玩嘅相，写住小乌龟模式开启嘅新一天，跟住即刻俾人屌到风琴， 有意思 系咁啊！唔知道有冇意思先啦，但系啲网友就咁屌佢啦，就话喺阅兵日啊宣扬国威嘅同时，你喺度骚你个仔，你有冇搞捻错啊？哇！跟住俾人屌到仆街，真系好开好笑，跟住就话。吓、啊，即系人哋咁多喺度吓 show 国家，你又喺度 show 个仔，咁啊，仲有啲就话睇住啊，迟早有一日啊，我统一埋你个台湾省啊，咁样，跟住有啲就话以后你有冇谂喺度玩微博啊，咁样，哇，屌捻到咧，冇啊，即系咪？哇，大佬做乜啫？我冇扮唔记得咗扮狗，你睇唔记得扮狗系几捻严重嘅事啊？系咪先？唉，所以你话啦，啊，都一句啦，揾食艰难，就系咁啦。 但都系嗰句，唔好咁清高 ，OK？、我讲啲内地人，难得三日假期，大家心知，大家好多人去咗边， 啱嘅。 咁大家繼續扮狗啦，好似阿梁孔德咁講，係咪先？啊，即係我都呢節完咧，我就用我嗰啲普通話就震翻阿梁孔德一句啦。你真是衰過只狗啊！咁啊，聽下歌先啦。呢只歌咧，正係送俾呢班揾食好艱難嘅啊香港藝人聽。咁啊 ，LMF 嘅歌。 你暴动日日净系乱咁暴动，粗俗嘅手法，夸张嘅内容，血肉模糊，分开几次放喺头版放制图，只有话头是神，其实个个赞笑老有事，你哋冇晒立场，唔知公正报道，又话风水唔好，又话鬼脸咁做，原来系你个鼻生得唔好，眉尖又压窄，压出事响个样度。今日嘅头版论场惨剧案，但系你将焦点望向佢老豆嗰度啊，你凭啲乜嘢考定人系唔？你好唔好，你又要中立自好，跟住揭到娱乐版嗰度，嗰度有大波，嗰度有勾佬，嗰度有老作，嗰度有嗌交，嗰度现场私隐弹啲水就蒙到睇唔到。我再揭到体育版嗰度，点解有赔率印晒响度？香港足球排名几丑到好鬼离谱啊！踢得好会俾人去贿赂，最紧要睇埋行牌经广告，去边度叫基友？第六米服务啊，星大大人何确定系祖国好？Fuck I'm saying, 冚家拎。 好彩阿叔嗰度慧眼识新星，一睇就知你系冚家拎。 喂喂喂，你话你系边个边个？我唔捻识噃，系我系觉得你好乸型，不过系冇分走嗰只乸型。我唔理你话你有几捻矜贵，喺边度出嚟又有几捻巴捻费，我净系睇你做得啲乜嘢出嚟俾我睇。你唔捻使大吹大擂，又话系边个个仔？正事不鬼揸住得记者证，就以为自己好捻有计，又做乜捻乜做人？你又要分上中下等？我谂我都识分，你唔系黑人就系、是、一条懵捻，要扮某种阶层，要落兰桂坊滚，一捻教棍，正一神棍。唔屌到你以为自己好捻型，跳下声 ，You know what the fuck I'm saying， 冚家拎，冚家拎。What the fuck I'm saying， 冚家拎。 睇见你条友真系隔夜扮到呕，男人老狗，追到下河咁走为走，咁大个人乜嘢叫做丑，你都唔